2019年，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《癫狗编辑室文集》《香港之死》反应空前热烈，已经抢购一空。今年再接再厉，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《癫狗编辑室文集》《香港揽炒之城》，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，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30元。为免向誉，欲购从速。 第二节，刚才就我们提到订书啦，经营英文书店呢，如果你在看世界其他地方看呢，都是困难的。譬如我去加拿大睇過咧，就啲書店都做得好差。咁其他地方咧，剩低就話，即係仲可以做得一定嘅呢、這個水平咧。我感覺上意大利，同埋可能法國啦，德國我知道都仲唔錯嘅。但係英文嘅情況咧，就即係北美就相當之差。咁所以大家又唔好話啊，淨係神衝嘅呢個問題，好多而家好多北美嘅書店都做到嗌救命噶啦。咁其中一個原因就咩咧？因為Amazon 啦，咁但系咧几度啦？订书咧系咪 Amazon 就真系实搞掂咧？ 唔系噃，咁啊有啲书我哋去订啊托嗰时咧都唔系啊一定系可以订得到嘅，咁啊不过好快都即刻知嘅，你一睇嗰度佢冇货，或者佢根本 佢复你啊嘛，佢复你啊， 即刻就即系已经啊，佢费事咁麻烦啊， 费事你成日烦佢， 因为其实最重要咧。有陣時有啲書啊，我哋中意行書局咧，佢最主要咧，好似你頭先話齋啦，呢啲有感即係有感情、有企業性嘅嗰啲書局咧，佢哋真係咧嗰叫揾書嘅嗰方式咧，就非常之唔錯嘅，因為佢知道佢哋嘅嗰個客，有啲客咧即係啊，佢中意睇呢類書喎，咁啊幫佢揀嘅，咁啊所以咧呢樣嘢就造成咗個書局嘅風格。 嗱，我頭先講嗰個點解要北美書局咧，即係我覺得咁咩咧？因為冇風格啊。你睇啲書咧，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有冇驚喜啊。咁喺咩何謂驚喜咧？就係、是、如果你話哦，我擺本 Dan Brown 喺度，咁大家我到處都買到啦，咁唔使咩。但係啲書咧就係、是。哦、你行了1000间书店，你就是在那间书店你才最后找到这本书。以前呢就有这种落水，现在就不是了，现在你、就是、打个 catalog， 你就即刻告诉你有定没有。那就没有了。那这个行逛书店呢、你在今时今日这个互联网世界你觉得很花时间，其实我说不是的。书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在入面流连，你在入面即是去酝酿。当你突然间眼前一亮的时候，你望到一本书你是需要的时候呢，那种快感呢就你永远在互联网上面你是找不到的。 是的，还有最重要呢，即是香港有一个叫二楼书店的那个 传统、 啊、传统文化在这里、这个应该70年代开始建立到出来的。 什么日山、啊、以前 是吧、啊、 阿 Q 啦、啊 啊、学风啊那些的。咁佢最重要咧，佢有好多時咧就係自己入嗰啲書嘅。咁因為咧，你如果嘅主流嘅書局，咁啊多數咧都係入嗰度咧就有咩協會啊嗰啲幫忙，咁啊嗰啲叫主流書嚟嘅。跟住往往有時有啲叫做可能自主出版嘅書，啊連內地都有嘅喎。啊咁啊有好多嗰啲書咧，你有時你會睇到咧係嗰個二樓書店嗰度嗰個老闆啊，或者佢裡面有啲購書嘅人係周圍咧。尤其是內地書都是這樣的，在內地那裡找那些好的書，就是即可能十幾本左右，或者甚至得幾本的，拿下來就然後就是分發給這些二樓書局來賣、這樣的、其中呢、即有些書呢、即有一本呢、就是、我經常都說的，就是那個是南美洲那個研究山海經的一本經典的書呢，咁、我嗰時咧就係喺嗰個二樓書局嗰度買咧，而且買嗰個價錢係非常之貴啲嘅，原價睇到佢應該咧，即係一般嚟講咧都係50几蚊左右咧，但係佢買220蚊。佢話呢個冇辦法，因為放嚟寄賣嘅嗰個話咧就係值得咁多咁樣。就係嗰個咩黃大友啊、歐陽如明水啊，即係嗰班作者寫嘅嗰啲書嚟。 咁啊忍唔住買咗咧，啊，因為咧一睇咧佢淨係出咗1200本， 係有陣時咧就好慘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好書咧就唔係等於係一定喺個市場上邊咧好賣嘅， 係啊， 而且即係書係每個人個唔同嘅需要，本書好唔好冇。即係唔係一個完全客觀嘅標準嚟嘅，有啲書係對某一啲人佢特別有一個啟發性喺度，係有啲書就係，大家都啊人都睇嘅，但係你睇完之後冇乜感覺嘅，即係有時就係即係咁奇妙一樣嘢。咁神聰咧就即係做出英文書店啦，咁但係英文書店近年咧就嗰個經營困難，咁但係咧佢又唔會諗住轉嘅轉型嘅。因為咧，你轉型啦，譬如我賣嗰啲咩中國官場秘聞啊啲，咁有啲人賣到發達啦嚇，邊個發達我都知添啊，即係但係佢唔知佢咩原因啦，即係佢始終覺得好似，佢個風格真係同佢呢個格格不入，就冇做嗰啲嘢啦。咁事實上，大家喺呢個時間去悼念呢、這個即係書店咧，我覺得遲咗少少嘅，因為我幾年前去咧已經發覺神聰咧就即係我都提過呢、這個節目。是做唔落去噶啦，咁因為佢已經係將嗰啲倉底 吊緊鹽水嚟嘅嗰時候， 係吊緊鹽水噶嘛，即係 幾年噶啦， 幾年唔係今年嘅事嚟嘅，呢係幾年嘅，咁即係你睇到就係、是、將啲倉底貨就拎翻出嚟，咁你唔見有新書嗰個流動嘅， 係 淨係得啲舊書喺度啊，就變咗就係、 是、有啲陰乾嘅味道， 陰乾嘅味道啦。嗱、啊，咁我當然啦，即係我唔係經營呢行嘅，咁即係我喺度講啲即係風涼話咁樣，咁大家當然未必接受。但係我就覺得咧，譬如書店本身咧，佢亦都即係一個文化嘅事業嚟噶嘛。其實你就應該去形成一個所謂嗰啲聚腳點喺度啊。係，即係譬如話啲睇開書嘅人，佢中意佢唔係一定嚟買書，但係佢嚟呢度。大家可以傾下偈啦，大家可以吹下水啦，或者大家有啲意見交流啦咁樣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咧，就去到一個書店，佢開始覺得，咦，買書唔係多咩嘅時候咧，就要去多啲做，即係呢啲相關嘅事情。但係因為你已經畢竟成百年咧，其實就好多入邊好多古蹟喺度噶嘛，係咪啊？咁地方唔夠大，咁係呢個係問題。但係咧就即係佢 keep 到嗰個成個書店嘅風格，即係冇乜大嘅變化喺度。咁我覺得咧，其實好多人都係。咦，如果你叫佢話，哦，真係得閒嚟間書店睇下，做一下啲即係其他嘢啊，或者透過啲其他嘢去擴闊嗰個書店嘅業務嘅選擇咧，咁我始終覺得係一個去選擇嘅方法嚟嘅嚇。 即係咁嘅，因為神足書局咧，我就唔係太熟悉佢嘅嗰個裡面嘅嗰個點運作咁樣咧。咁啊，如果依計嗰個時間嚟睇咧。你都會睇到係，如果係一個叫家族嘅生意咧，都係好幾代㗎啦。 好幾代，佢唔止一間㗎嘛。你中環嗰間 Book Center 應該 都係佢哋嘅。咁佢有好幾代嘅嗰、那個人事變遷，可以咁樣講咧。咁我覺得佢好多時咧，即係依類嘅書局咧，其實香港都多的是。咁有啲即係專賣日本書嘅有間好出名嘅，咁我哋都會覺得，咦，佢第三代㗎啦，已經係嚇。咁樣就。嗰、那個經營嘅方式咧，就會話有改變嘅。咁而且咧，咁譬如好似神宗呢個咧，咁我有一個好大嘅感慨咧。咁而呢個感慨裡面咧，都亦都有一個理解嘅，因為我諗佢哋都會覺得佢哋嘅歷史任務已經即係完成咗噶啦。即係可能佢去到佢而家呢一代嘅嗰個主策人，咁佢都覺得，咁其實我喺嗰度做嗰度咧，即係呢個家族嘅生意咧，即係已經可能。都去到呢個時候咧，都差唔多啦。因為而且你又有Amazon 啊嗰啲咁嘅新嘅嗰種叫做係營運嘅方式出嚟，咁佢咧就諗住都可能 係可能都冇乜嗰個經營落去嗰種嘅興致啊。 所以幾年咧，你會睇到佢慢慢咧，即係係有一種叫即係、就是、叫退友退隱嘅。嗰種咁嘅先兆出咗嚟嘅啦， 係啊嚇。咁但係據我所知咧，喺60、70年代啦，甚至去到80年代咧，賣英文書係相當之賺錢嘅，係即係嗰個 profit margin 係相當之高嘅。 我相信係因為香港嗰個特殊環境嘅問題。咁啊，我諗因為咧佢嗰個叫東南亞市場或者華人嘅市場咧，咁即係能夠即係譬如有咁多可以入到口嘅英文書咧，咁啊香港其實當時都有一個免税嘅天堂。 都有啲得天獨厚嘅。 係得天獨厚啦，因為佢東西方匯聚啊嘛。咁好多時，譬如話，即係喺香港啲書店，佢嗰個強項係咩咧？譬如你買嗰啲講講中國、講香港英文書咧，係相當之多人買嘅。係啊，咁嗰樣咁，但係咧作為整啲情報室，咁我有一樣嘢一定係記錄講啦，就係睇啲關於電影嘅書啦。關於電影嘅書，當年你喺邊度買嘅咧？ 我神聰都多嘅，因為神聰佢喺嗰個 page one 之前咧，就佢有好多書，佢入好多書咧，尤其是嗰啲劇本集啊，咁啊相當之多嘅，咁啊我哋好多時都係喺嗰度咧，即係要上二樓嗰度，咁樣就其中有一個欄咧，就專係嗰啲電影嘅專題書，加埋一啲劇本集，咁多多少少咧就有好，我其實大部分咧，因為嗰時即係好中意睇書。同埋買書嗰時期咧，大部分英文書咧都喺神聰或者 Book Centre 嗰度買嘅，都係啊。咁佢嗰個專集咧，嗰個咧就基本上咧，我覺得佢就整得好好嘅電影嘅嗰個書。因為譬如我早期啊睇嗰個馬田史高西斯嘅嗰本即係傳記集咧，咁啊都係中日本啊。咁啊初初個英文版嗰時候咧，都係喺神聰嗰度買嘅。Tim Burton 嘅嗰本又係咁啊。因為你會看到他麻雀雖小是剛剛一個 column 樣啦，咁大概放到咧，即係有三欄嘅， 唔係好多啊嘛。嗱，我唔好多噶啦，我哋呢度都多佢啦，我哋呢度多佢啦，係咪？ 你就 cut 到一個。但係佢揾嘅嗰啲書咧，就基本上咧就好齊嘅，好正。同埋我諗佢有睇到咧，即係譬如香港嘅睇英文書 嘅口味啊， 係嗰口味。我想他有兩個他都特別有捕捉的，就是在電影的部分，因為我好因為我那時候即譬如那些馬田史高西斯啊、哥布拉啊，即那些研究的書他一定有放在那裡，因為這些呢即知道啲影痴喜歡買的英文書來的。另外呢有些呢就最正啊，就譬如我那時候很喜歡看那些即 Thunderbirds 啊，雷鳥太空船，那些是英國特別他出的那些嘅刊物專集，仲係神聰自有入的，所以在那度嗰時就我係好多得他的嗰、那個嗰時揾書嘅方式嘅。 係啦，嗱我同阿基佬睇嗰個電影嘅書嗰度咧，我有少少唔同嘅。我就喜歡看一些即係電影嘅總論啊，即係譬如話有一本好著名嘅書《How to Read the Frame》啊。咁就嗰本我記得天地買嘅，好威厚嘅 James Monaco 嘅，就教你點樣去欣賞電影。咁但係咧劇本方面咧，我就喺神聰買咩咧，就是、Woody Allen 嘅劇本啊。咁咧我嚟做咩學英文？咁你睇完真係句句都可以 dap 嘅嚇。咁所以佢去揀嗰、那個入書嗰、那個。口味呢當年嚟講咧，我真係唔知嗰個係邊個，即係邊個朋友啦。我好似見過佢嘅，咁但係咧就個功力真係相當之深厚啊。 係仲有一樣嘢嘅，因為佢嘅員工咧就都好長情嘅。 係， 你會睇到 嗰幾十年啦，有啲我 係啊，收銀嗰個熟曬啦，睇個樣，即係我諗佢真係由細睇到我大嘅嗰、那個係啊，佢。我想基本上他整個那個運作的方式呢，都可能即很傳統的那種老派的那種的營運法來的。所以今時今日呢，你會看到即整個世界呢，那個閱讀的風氣都有另一種 改變了很多，改變了很多。 賣書都比較上少了，咁樣就有種種嘅緣故咧，咁佢都覺得可能即係差唔多係呢啲時候咧，咁啊做一個即係同大家講一聲即係拜拜啦咁樣。 係啦，咁嗱呢節結束之前，大家要提大家啦，就關於書店嘅電影咧，咁隨手我諗起邊個 ？Notting Hill 啊嘛。 Notting Hill 啦， 因為那個是真的，那個真的有間書店在那裡，而且就去倫敦的話，都其中一個可以去的地方都是那個去懷緬翻套戲， 有一套台灣的電影叫《候鳥的愛》，那個我們都很有印象，就是講一個書局裡面，他整天都會有很多學生就走去那裡，就是咪書釘那部電影都我都印象得很深。咁啊， 韓南韓咧嗰時即係嗰啲即係戲裏面咧有套叫《快樂到死》， 嗯， 即係都講啊男主角咧，咁佢冇嘢做嗰時咧，就成日蒲嗰間即係二手書店咧，嗰，那個印象都好深嘅。係 啊，嚇，嗯，好啦，咁啊下一節翻嚟我哋講講咧就有套新戲嘅嚇，咁雖然咧大家未必而家未睇到啦，咁但係都值得去即係睇一睇嘅。 嗯。